在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的莅临下，隆重举行的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诞辰105周年庆祝阅兵式参加者，15号在首都各条大街受到了数十万名平壤市民的热烈欢迎。在数十里沿途上，有平壤市民向阅兵式参加者送花束和花朵等，表示了热烈的祝贺。